从此不喜爱，大雪掩埋梅花开，春别上瑶台，几度却扫不开。梅絮细雪三分白，雪却数梅一色彩。遥知不知雪为游子暗香来，胭脂早落白，古桌上春来花开。世间纷扰都与你无关，情爱人在天涯鬓斑白，美玉为你泪襟怀，怎样才能不为情陷入苦海。斩断沉沦不语爱前世，何今生得胭脂早落白，古桌上春来花开。世间纷扰都与你无关，情爱人在天涯鬓斑白，美玉为你泪襟怀，怎样才能不为情陷入苦海。